于是我们一致佛在十罗法界奇幻经历，我们此一段经文，于是我们一致佛已经咧系解释完。现在我哋要讲嘅系一个在字，咁啊在者咧，所谓行住坐卧都名为叫做在啊。不有啲经说个在字咧，咁啊即住系个住字，住咧就说明一切嘅众生都有住。嗱，例如五界系属于人住啊。五界是为人道之因，是为人住。咁如果话你想日后得翻个人身保障啊，以共保险啊，而堕于呢个三恶道，咁你一定咧就要受持啊呢个五界清清净净啊，丝毫不毁坏，咁啊得翻个人身。所以五界就系人住啊。咁啊，十善法就唯因啊，可以生到天上享福，所以十善法就系天善。咁啊，十恶业啊，就系为三恶道所住啊，就等于话，如果你想堕于恶道嗰啲嘢，好简单，你只要做呢个十恶业之因啊，咁啊，保证咧堕于地狱恶鬼畜生嘅三恶道。所以十恶就是为三恶道住，咁如果话三种嘅三恶系为出世嘅三乘圣人所住，首灵圆大定啊就系属于佛住，咁佛本来常住于呢个常寂光中，所谓自受用系不动如如啊，若论他受用。就能够遍身法界度众生，咁就可以说为系无所不在，亦都无所不住。所以《花严经》里边讲啊，佢话诸佛不出世，都亦不入涅槃，以大自在力的自然如是法，是法不思而非心所行处，就好似月影天光。天上有水是天光月，天上的月未到水中，人间有水之处，那些水呢也都未曾高攀于这个月亮，但是月朗天中有水的皆圆，那么佛亦如是，自受用是本自不动，但凡有机感都即皆现身，咁啊虽然现身利物，天界度人，可是佛嘅自受用啊，系形是不动，咁就明白嘅住啊。咁啊现在文中啊佛在者，就系指佛嘅慈悲方便行化。若是话论佛嘅本门，咁啊佛咧就为能住啊。首灵现大定就是为所住，若是为约这个即门即是现生之事，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是能住啊，那么执罗法界奇幻经者就是为所住，那么此一部经呢就是在执罗法界奇幻经者所讲的，那么执罗法界就是焦察罗国的王城啊，亦都是佛呢常在此处法的地方。咁啊，道时的翻译名为叫做舍卫城，中国话呢就叫丰德啊，因为呢个焦察罗国，咁啊丰于四种德，就名为叫做丰德。咁啊，边四种德呢？第一，就是五欲啊，就是比国众生所谓具足财宝，对于这个五欲乐啊，所谓享受都无尽。第二是多闻，比国众生虽然五欲具足， 但是由于那些人啊学佛法多，所以亦都呢具这个多物性。第三就好道啊，由于个学佛人多，人人都具这个多物性啊，常闻佛法。所以他这个国家人不单说好学啊，而且有道心，所谓重着道德啊，以佛所说去行持。所以第四就解决了，因为佛常常由法师的国家说法化道，而国中的人多闻是故，闻佛说法向于个道力，亦都常常有人得到解脱啊。咁啊，呢个国家具足呢四种嘅德啊，所以名为叫做功德。咁啊，奇闻经者，奇就系奇果啊，就系波斯匿王嘅太子；闻呢就系舌。咁啊，波斯匿王嘅太子，中国话叫做战胜啊。咁啊，此太子争时，刚刚波斯匿王与其他个国家打仗啊，咁佢打胜咗，咁啊班师回朝，咁啊刚巧呢个时候奇陀太子就出世，所以咧佢个王就安佢个名叫做奇陀。中国话咧，即时咧系致敬。咁啊，现在话奇门精舍有啲经讲佢哋奇是吸污毒源。就是奇陀太子的詞啊，就是吸孤獨長者的緣，咁啊合埋咧就叫做奇樹吸孤獨緣。咁啊而呢個緣裏邊，咁啊見一個精石，咁啊叫做奇換精石。咁啊照呢個罕定記裏邊講咧，咁啊波斯匿王有一個大臣啊。他的名字叫追达多，中国人呢设为他的吸孤独。追达多长者有一次为他这个仔要聘请媳妇，即是草心婆，他的亲家就住在王舍城的。所以追达多长者有一日呢，去到这个王舍城的地方呢，咁啊，同佢嘅儿子啊，咁啊，聘媳妇。咁啊，去到王舍城，佢就住喺一个老朋友啊，所谓擦檀罗长者个屋企。咁啊，嗰晚去到个半夜咧，佢就突然间啊，咁啊醒咗，佢就见到佢呢个老朋友擦檀罗长者早已经起咗身，半夜就起咗身啦，唔单起咗身啦，话亨字啊！庄严布置啊，佢自己个屋企，又亲自落去厨房啊，咁啊迎办呢个斋供，咁啊衰佛多长者就好奇啦。佢话以佢咁嘅身份啊，若是话布置屋企或者迎办饮食啊，佢要出几声就得啦。咁啊何苦啊，自己亲自去做啊？话要半夜一早啊，就自己起身咧，咁佢就好奇怪，佢就问啦，佢话老朋友啊，佢话而家你咁早起身啊，你亲自庄严布置屋企，又亲自入厨迎饭斋供啊，佢话难道你听日啊请国王？啊！即系抑或你屋企啊，有咩嘅婚姻啊，或者呢个寿筵之事啊，咁啊要你去办呢个种种嘅饮食啊，去庄严你自己嘅屋企咧。咁啊，擦檀罗长者就讲啊，佢话：哎呀，你所讲完全都系错误啊！咁啊，释迦多长者就问啊：咁啊，而家你讲请边个？咁啊，擦檀罗长者就讲，佢话我明天啊就要请教主释迦牟尼佛，咁啊亲自来我个地方啊嚟到接受我嘅应诺，所以我就要自己啊要亲自布置 用亲自咧迎犯斋供啊，表示我对佛嘅恭敬。咁啊，虽达多长者从来都未曾问过佛名嘅，咁啊，此生咧系第一次闻到佛名啊。咁佢当时即身无佳时，佢就问呢个刹檀罗长者啊，咁啊何者叫做佛呢？咁啊，刹檀罗长者就同佢讲啦。咁啊，说的佛啊，种种嘅人格伟大，所谓有大慈悲，你有大智慧，你有大神通，你有大功德啊。咁啊，须达多长者一听啊，佢就欢喜无量，佢宿身嘅善根就在嘅刹那咧就显现啦，佢就好想见佛啊，佢就问呢个刹檀罗长者。咁你既然说得佛如此嘅人格伟大，咁现得佛啊，现在啊响边一处咧？咁啊，刹檀罗尊者同佢讲个佛现在就响王舍城呢、这个竹林尊者嘅地方。咁啊，须达多长者咧，佢因为善根显发，学念见佛啊，咁啊，但系当时嘅深夜喎，正式嘅子夜啊，十二点零钟。咁啊，当然外边黑麻麻啦，咁啊，点样可以去见佛呢？咁佢个心念一动啊，佛亦都知道啦。咁啊，佛咧就放光啊，照住。咁啊，知道呢个须达多长者啦，咁啊，见到外边有光啊，咁佢就跟住呢个光咧，以为天明天亮啦，咁就去啊见佛。咁啊，行到半路呢，有间天神庙啊。咁佢咪在信佛之前咧，佢亦都系拜呢个天神嘅。咁佢行到半都见到间天神庙啦。咁啊，照理咧，佢既然系拜天神嘅一向，咁都应该入去拜入个天神。点解呢个心念一动拜天神啊，嗰啲光就冇咗啦。咁啊，变成咪又黑麻麻。咁啊，当时咧呢、这个须达多长者啊，佢即刻又作一个念头。唔拜呢个天神啦，只要去见佛啦，咁个心念一动啦，嗰啲光又自普照啊！咁啊，须达多长者就寻光而行啊，去到呢个城门，咁啊呢个城门自开，咁啊随着嗰啲光明咧，就去到佛嘅地方，即系去到呢个竹林尊者。咁佢当时就见到佛响外边一经行，咁佢好欢喜啦。咁佢就想拜佛咯。咁啊呢个拜佛嘅念头一动啊，佢就觉得唔对。佢向来都未曾信过佛，亦都唔知道乜嘢叫做佛。佢当然就唔知道呢个佛教啊，嗰种恭敬佛嘅仪式啦。咁啊点样去拜佛呢？咁佢今年一动啊。当时呢个首陀天嘅天人，咁啊就化到咧四个人啊，佢就来到呢个竹林精舍，咁啊向住佛咧头面接足礼佛，然后五跪合掌问讯起身，又绕三匝，咁啊企埋一边，咁啊须达多长者一见啊，佢就明白啦，佢就照样。咁啊，头面接足礼佛，咁啊，胡跪合掌五万信啦。咁啊，跟住又绕三匝，佢就照样企埋一边。咁啊，佛咧为佢说法啦。咁啊，一问佛法，佢尽证初果，即系断呢个见惑。咁啊，见呢个真谛理啊，尽证初果。咁啊，因此佢就请佛啦。回归佢自己呢个舍慧城弘扬佛法，咁啊佛话得，但我有个条件啊，你一定要响你自己呢个国家，你揾到一个地方可以建一个大精舍、大广寒，能够容纳我啊，以供咧我所有嘅上随众嘅大弟子啊，与我一齐修学。咁我咧先至可以到你个国家弘扬佛法。咁啊，须达多长者当时啊，凭佢自己嗰种嘅人志，以及财力咧，做得到有余啊。 佢就滿口答應啦。佢話佛啊，佢話只要你肯應承啊，我一切都遵命辦理。咁啊，佛當時咧就派到舍利弗尊者，咁啊陪同啊須達多長佢哋一齊咧到呢個智慧城，咁啊揾地方咧建講堂。咁啊，但舍利弗尊者呢個道道都唔中意，佢獨係中意啊呢個奇陀太子呢個花園。咁啊，當時須達多長者真係頭都要皺下啦。咁啊，太子個花園啊，點可以出賣嘅咧？咁啊，借力不專即知道啦。佢話：長者啊，我哋唔使憂心啊。佢話：凡事都係講姻緣啊。佢話：你説不定啊，你此問能夠成功咧？我點解你唔去研究一下？咁啊，須達多長者諗下又係對喎、啊。咁就去見奇陀太子啦，咁啊將呢個意思啊同佢講，佢話我想咧買你呢個花園，咁啊奇陀太子都唔知道佢買嚟做乜事嘅，咁亦都當係好似講笑咁嘅樣子，啊佢亦都以一種啊講笑嘅態度嚟到答覆佢，何得你想買我個花園啫嘛，好容易，佢話你用金磚啊一嚿嚿黃金磚。你鋪滿我呢個花園，咁我就收咗個黃金，呢個花園就歸你啊！咪須達多長者就好歡喜啊！佢話嗱，君無戲言啦、啊，我哋就此咧就一言為定，咁佢就翻去即刻打開佢嗰啲金庫啊，攞出嗰啲金磚，咁就派人咧、啊、將呢個花園啊到處嘅鋪。總之一個個咁啊，按住嗰啲次序啊，好似係砌街磚咁啦，按住嘅次序咧，即使係角落，佢都鋪金磚啊。咁啊，鋪到95%，咁啊，仲有5%都未曾鋪得到。咁啊，佢嗰啲工人就嚟講啊，佢話長者啊，佢話嗰啲金磚已經鋪完啦，但係仲有5%咁上下。咁啊，原則啊。我哋應該要開邊一個金庫，先至可以啊鋪得滿餘下嚟個5%咧？咁啊，須達多長者一聽啊，佢自己又開始諗啦。你話開個大金庫，咁啊認真啊係多個頭，即使開個小金庫啊都有多，因為所餘嘅咧有限啦，只係得5%。即使我手下名下最细嗰个金库啊，都铺得咧有余有剩嘅。咁佢正在响处谂啊，点样嚟铺埋啲5%？咁啊，奇陀太子就以为佢啊有多少后悔啊。咁啊，佢就同长者讲啊，佢话长者啊，佢话你唔使后悔。佢话如果你唔中意买啊，或者嫌贵啊，你即刻收翻啲金砖。呢、这个花园仍然是我的，但是长者话太子啊，佢话我唔系后悔嗰啲黄金，而是我喺度谂啊，我应该是开边一个金库，先至可以铺埋呢个5%。咁啊，当时呢个奇陀太子咧见到佢所讲好恳切啊，好至诚啊，佢就一谂，佢话原则有边一种事情啊，能够感动呢个长者？用咁多个黄金啊铺满嚟买我呢个花园咧，咁佢因此咧就请问长者啦。咁啊，长者话：佢话我之所以买呢个花园，就唔系自用啊。佢话我咧系想请佛到我哋呢个国家弘扬佛法，所以我要买一个咧环境清净啊，又可以见经舍广堂、招呼佛嘅地方。咁啊，太子一听咧，亦都受佢感动啊！咁啊，当时佢就嚟个取巧，佢话长者啊，佢话我都好受感动，但系你要知道喎，佢话呢个缘我就卖俾你，个答案我未曾讲过卖嗰啲事喎，佢话你嗰啲黄金嗰啲金砖啊， 你只能铺满呢个圆啫，佢但系有树嘅地方阻住啫，你啲金砖就铺唔到。佢话所以佢个圆我就卖俾你啊。佢话我呢个圆嗰啲树咧归我所有。佢话不如咁啦，佢话你就送呢个圆，佢话我就送啲树啊，咁啊合埋你一齐咧，咁啊供养法。咁啊，实上咧讲嚟又取巧啊，有咩理由卖完啊唔卖嗰啲树嘅啫？咁所以当时啊，所谓呢个君权高于一切啊，咁啊给孤独长者咧，亦都莫奈其何，亦只有答应。咁啊，由于君系最尊啊，神就来得低下，现在尊敬呢个君，所以叫做毗婆太子嘅树啊。就是给孤独长者的缘，咁啊合埋咧，即系奇树给孤独缘，即系文中个奇缘精者，咁啊以此啊名垂千古啊，亦都佛一生人咧常常在此个地方系说法度众生，咁啊现在此一部大佛顶首灵严经啊，亦都系在此一个地方说嘅。第五大比丘众就1250人区，咁啊此一课咧，佢哋引大众同闻，就话我阿难，咁啊引30%嘅大众同闻此个大佛顶经，即系话当时在会听此经者啊，既然有如许嘅大众啊同闻此经啊，咁我阿难今日。登座结集经典之时，咁啊可以讲得言言句句啊，都系从佛口流出，绝对唔容许我有少许个虚妄啊！因为在座当时亦有好多人共听此经，我点可有半点个虚妄呢？咁啊，既然言言字字每一句。都是从佛口流出啊，咁啊，直此就生起后人的信仰，对此经呢系生起一信心，对此经嘅理论啊，绝对呢唔能够有半点嘅怀疑。咁啊，此一科咧又分为三科，初科就叫做声闻众啊，第二科系叫做缘觉众，第三科系叫做菩萨众。现在初一科叫做声闻众，即是小乘的弟子，咁啊又分为三科，初科叫做事类标数，第二科叫做显为探得，第三科是列上首名。现在第一科咧叫做事类标数，文中个语大比丘众系叫做事类，即是开示啊，当时在此法会听经噶。是什么的种类呢？就是有这个大比丘众，那么1250人就属于标数啊，就是长随众的弟子啦，一共是有1250人的数目，那就叫做士类，是标数。对于大比丘众，语者就是共也，即是共在一起，那么叫做共。咁啊，就大智度论啊，就用7个一字啊嚟到解释呢个共字。第一呢系叫做一时啊，就系说明此嘅1250人，所谓同时即佛，同时生在佛世，随佛出家。第二系叫做一处啊，就系此嘅1250人系佛嘅常随众。咁啊，既然喺佛常随中啦，咁啊，当然常常随佛在一处啊。咁啊，例如在30多年前，咁啊，我哋中国有一位咧好有名嘅大法师啊，佢哋应慈老法师。咁啊，佢一生人咧就研究呢个延寿宗啊，佢就专门咧讲《花严经》，就好似啊，我哋海仁老法师同埋圆英老法师啊。他一生人就专门讲《圆经》同样的道理。但是《花严经》 就有40卷，有60卷，亦有80卷嘅花言。佢老人家通常就讲咧呢个80卷嘅花言。咁啊，80卷花言已经按住呢个时间去讲咧，应该都就要讲2年。咁啊，2年咧，如果净系招呼一个法师咧，都唔系难。但系佢老人家咧，佢座下通常保持咧60个学生。咁你就边一个人请佢讲经咧？咁啊，别样嘅条件咧，老法师就冇提出啦。唯一嘅条件咧，就系在呢个2年时间当中啦。咁啊，对佢座下呢60个学生咧，所谓医学、饮食、医药啊，一定要负责照顾啊。咁佢先至肯去讲啊。咁所以当然咧，能够有咁嘅条件嘅人咧，也只有呢个哈佛花园嘅主人啊。所以佢常常喺呢个哈佛花园里边，即系上海哈佛花园啊，就连同60个学生，咁啊喺嗰个地方咧讲花园经啊。后来亦都成立呢个花园大学。咁啊，是近代好多嗰啲法师啊，略为老一辈嘅，咁啊好多都系出身于呢个哈佛花园。是亲近这个应慈老法师的。那么这60个人常常跟着这个老法师的，可能1年2年3年10年8载，那么同这个老法师共聚一处，那么亲近这个老法师，那么得益不浅。那么我也都曾经听你讲的一座叫做望尽还原观，那么总算是亲近过这位大德。咁啊，现在佛啊，亦系一样。咁啊，佢座下嘅上随中啊，就有1250人。咁啊，常常同佛在一处啊，佢就一处。第三咧，叫做一界啊，就系超过1250人同时受佛嘅波罗提木叉戒，所谓叫做别解脱戒。咁啊，第四就一级。咁啊，1250人同法出世心，同时依佛出家。咁啊，第五地一见啊，咁啊，1250人同见出世嘅真谛嚟。第六，佢哋一道啊，就系指1250人同修37道品。咁啊，最后边一解脱，说明即系1250常随众啊，彼此就系同见出世。不生不灭的涅槃果。咁啊，大智度论咧就系用7个一字嚟到解释啊呢个共字，即系粤语者咧系共也。咁啊，大咧印度啊就叫做摩诃啊，中国话叫做大，大咧就简洁呢个小而讲嘅，说明佢唔系有学啊。那是同正这个木学位，那么它就大。那么由这个大字通常呢就具足大多性三种的道理。大属于这个气量尊重，它为天王以共国王，一切人等所共尊敬，它绝对就不是小德，要用小性，就当然是属于大啦。咁啊，第二就系多啊，就说明此个1250人遍学内有典籍，都无不博通。佢唔系属于小文啊，系属于系多文啊，所以名为叫做多。咁啊，第三咧就系性啊，咁啊，此个1250人啊，其中亦有好多啦。当年啊，即系未曾亲近佛之前。咁啊，亦都系咧学呢个外道法嘅。咁啊，现在随佛出家，正出世无果。咁啊，佢个功德啊，系超出当时96种外道。咁啊，说明此个1250人唔系呢个劣根器啊，所以名为叫做圣。咁啊，总是此个1250人唔系话。这个平凡之流啊，而且为这个比丘众中的上首，所以称他为他叫大比丘。那么其次我们就解释比丘两个字， 咁啊，印度话其实比丘啊，因为多行故就不乖。咁啊，佛经咧本来就系梵文啊，咁啊亦都咧系梵音。咁啊，传到中国虽然咧有啲咧就系翻译，但系亦有啲咧冇翻译嘅。咁啊，就算话翻译嘅，我哋就比较容易学，比较容易明白。咁啊，若是话嗰啲未曾翻译嘅咧，我哋就可以讲就无从问津啦。所以你话现在有人啊，咁啊送上一本梵文复译嘅经典咧，咁啊我哋咧冇读过梵文啊，咁啊的而且确咧固然系睇唔通啊，简直都唔知佢讲乜。就因为我哋未曾学过梵文，咁啊即使妙法当前，都反成障碍啊。咁啊，点解有啲就唔翻咧？咁啊，所以我哋首先在呢个法数里边啊，就要明白呢个四例五不翻。嗱，四例就第一咧，就个翻字系不翻音，好似嗰啲陀罗尼咒啊，啊或者系大悲咒，或者系灵岩咒啊。咁啊，字咧就翻成系中国字啦。但你仍然保存佢呢个梵音，嗱，例如南无喝啦梵啦多啦夜夜，咁啊，连三岁小孩子，佢系跟佢个父母入个庙里边咧，或者到呢个道场里边行过听过，佢都会念。嗱，咁啊，南无两个字咧，仲可以解，就系恭敬、啊顶礼、啊皈依、赞叹，可以咁解。咁啊，我哋皈依、赞叹、恭敬乜嘢人呢？就何立凡啊、多拉爷爷是一尊大菩萨的名字。咁啊，但系如果你话以中国嘅文字啊，成句话嚟解咧，咁啊何立凡啊、多拉爷爷都冇法子解嘅，根本就唔合呢个文法嘅。咁啊，只能够可以讲咧，就系用我哋中国字系翻译咗佢呢个音，但系照我哋中国字去解咧，系解唔通呢一句话嘅意思嘅。咁就叫做翻字。就不翻音，就虽然呢译成啊是中国的文字，仍然呢保存佢呢个梵音，只要我哋读就是尊敬咁去念诵啊，咁就冥冥中就自有感应。咁第二就翻音就不翻字，嗱好似佛个空前慢字啊，就花严经。其实吉祥海云相啊，系97种嘅大人相中属于第53种。咁啊，中国人哋以具有万德庄严，所以称此一个字咧，名为佢嘅万字。但系呢个音咧，就系中国嘅原音。但系呢个字咧，就唔系中国字啊。咁仍然属于梵文，所以翻佢嘅音就唔翻佢呢个字。咁第三咧系音字区翻啦，就系我哋现在所读嘅任何一本经，啊，例如我哋所熟悉嘅啊《楞严经》啦、《法华经》啦、啊《地藏经》啦、《金刚经》啦，咁啊一般我哋所熟悉嘅经典咧文字系中国文啊，而且一句一句都有好有呢个中国文化嘅气味啊，我哋可以依佢一句一句咧咁去研究，可以领解咧。此一部经里面所讲的道理啊，即是音与同字都已经翻译过我们中国的文字和的音，所以我就可以呢领略其中的意思啦。咁啊，第四就是音字都区不翻，就是嗰啲贝尔梵经啊。咁啊，音与同佢个文都是出于印度的梵音梵文，所以我哋就完全就唔懂啦。除非你读过梵文，属于例外。咁啊，至于话五不翻咧，第一就系尊重不翻，就系波野，因为波野系为诸佛之母啊。若是话你翻之咧，就属于智慧，但系智慧咧，在呢个世间上人嚟讲啊，就应该话属于聪明。咁啊，世间上嘅智慧，佢嘅聪明咧。有好处亦有坏处，例如今时今日坐飞机确实好方便，十零个钟头可以环游世界一周了， 咁咪为当年从前冇法子做得到嘅。我哋当年玄奘法师喺中国行路去印度参学啊，要行咗好多年。但系如果今日去坐飞机去印度咧，十个嘅钟头啊，可以唔落地啊，一直就飞到去印度啦。咁啊，的确呢种嘅智慧，呢个聪明，系俾我哋嘅人类带来好多嘅方便。如果你去参学啊，亦都争取好多时间啊，唔需要历咁多个艰险嘅路程。但系呢啲智慧呢，有好亦都有坏。咁啊，如果你将呢只飞机改为一个战斗机啊，咁啊孭一个原子弹啊，你跑到任何个地方一放咧，咁啊呢个地球就要死咗好多人啊，连嗰个地方啊，若干年之后啊，连草都唔生啦。咁啊呢种智慧，既然有好，就亦有坏，就冇法子比得上个波爷。因为波野纯是好啊，冇半点嘅坏，而且为十方诸佛之母啊，都依呢个波野波罗蜜多故而出生，所以波野咧系最尊重，系为十方诸菩萨之母啊。咁我哋尊重呢个波野，所以不翻。如果翻之咧，系属于呢个智慧，智慧有世间智。咁就变成咧，属于呢个生死因啊，系个系祸之本啊，就唔似呢个波野咧，能出生一切诸佛之菩萨咧咁尊重。第二系呢个顺果不翻，嗱，例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咁啊，此一句文咧，亦都好多人熟悉嘅，念口往的都过背啦。咁啊，但系最先翻译个法师啊。佢又未有翻过嚟，所以后来译经者咧，亦都唔知道前人何以此一句经文临翻，佢为就信古故，所以佢不翻。每每在呢个佛经，尤其是《金刚经》啦，咁啊其他都翻译啦，啊咁啊，但系自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呢一句咧，佢就冇翻译，咁啊仍然咧用呢个梵音。咁啊第三咧。就多含不翻啊，好似薄荷饭含六种嘅意思。嗱，比丘系含三种嘅意思，阿罗汉啊含三种嘅意思。咁啊，所以薄荷饭、比丘、阿罗汉，既然多含啦，如果我翻译一种嘅意思，就失咗其余嘅意思，所以就不翻。咁啊，第四就秘密不翻，呢个秘密就唔系我佛教啦。咁有咩秘密啦？唔话得俾人听，而系纯粹出于个密咒啊，呢个密布嘅咒语。咁啊，包括咧大悲咒啊，或者灵岩咒啊、十小咒啊、药师经里边嘅咒语啊，翻系一切咒语系属于诸佛嘅密印密语。你即使翻译不知其意啊！所以就不翻啦。咁啊，第五啊，此方无故不翻。咁嚟印度有一种果啊，叫做恶叉罪，此方未有嘅，所以不翻啦。咁啊，现在始终个语大比丘众呢个比丘两个字，在呢个四例之中属于翻字，即系中国嘅字，但系不翻音。咁啊，仍然保存佢呢个梵音，所以在呢个大词典里边咧，如果有英文串嘅啦，你就必沟必沟，就系咁嘅音。咁啊，在呢个五不翻中，属于多含不翻啦，因为比丘含于三义故，所谓布摩破恶乞字，若是你翻得一种啊，就损失其余嘅两种，所以就不翻啦。咁啊，比丘因为含三义，即系布摩破恶乞字而不翻啦。咁啊，乜嘢叫做布摩破恶乞字咧？咁布摩就系摩，即系魔王啊。咁啊，呢个魔王居呢个第二六天，统摄欲界，由呢个贪恋尘劳，恐防呢个修道人啊。咁啊，如果佢发心修道，正到出世嘅解脱涅槃啊，咁就唔受呢个魔王所统治噶啦。咁啊，亦等于话咧，我每一个人啊， 如果未曾开悟了生死，未曾亲见本来，那么固然我就没办法离开这个黑面佬那个掌握，那么亦都不能够离开这个魔所掌握，等于说被这个魔被这个黑面佬控制自己，不能够自由自在。那么如果有人真的发心和修行，那么出三界了生死，这个黑面佬以降那些魔王魔将，那么就落在这个人河了。所以在这个正法之时或者正法之势，那么即使没法自己都可以。如果这个人有善根有信心的善男子，他只要六根具足，即是眼耳鼻舌身意没有欠缺，因为这个小乘界是论这个外表之上，那么凡是六根有欠缺，例如跛手断脚单眼缺鼻，都不能够出家，不能够现这个比丘相的。咁所以若有信心男子，佢六根具足，已有年满二十，即系合法嘅年龄，佢本身冇呢个十三种嘅重难，亦无十六种嘅轻遮罪，而得到呢个三思七正，或者在呢个偏僻嘅地方咧，三思二正都可以。咁啊，如法啦，就持呢个比丘戒。当个正当登坛八四揭摩以后啦，咁佢就得戒啦，成为呢个比丘圣啊，入呢个登宝数中。咁啊，正当个登坛受具足戒之时，咁啊，嗰啲地行嘅罗刹神啊，佢就高声唱言，佢话现今啊，有某省、某一个县、某一条乡村啊。咁啊，某一个正嘅人，佢现在发心，佢愈发出家，愈发佢受戒啊。咁啊，将来咧，佢依戒修行，咁啊可以了生死啦。咁啊，到时就诸天增正，就恶毒减少。咁啊，啲地神系咁样唱啊，咁啊，嗰啲虚空神听到咧。佢亦系咁样样啦，咁啊辗转啊，从呢个四天王天、铺地天至到六欲天，都系咁样唱。咁嗰啲魔王啊，响呢个宫中边听到咁样嘅唱言啊，佢就生大恐怖啊！点解呢？因为佢啲魔王佢就贪恋尘罗，咁啊亦都希望多啲啊。所谓魔子魔孙魔眷属，咁如果有人出家学佛修行超出三界啊，固然佢自己就少咗好多魔子魔孙啦。咁啊，同时呢个人呢真正修行出三界啊，佢亦用佢自己嘅道德嘅神通智慧啊，辗转教化一切众生都出家修行。就变成这个魔王呢，不单是少了一个，也都少了很多那些魔子魔子和那些魔孙的眷属，所以这个魔王呢没法子就不恐怖啊，没法子就不惊慌，所以明白他就暴魔，也都由此的理由呢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出家不管男子女子，亦都不论你到任何一个道场去受戒啊，咁啊通常咧在未登比戒之前，咁啊一般嘅新戒啦，咁啊或者系放念口，咁啊或者咧系往生普佛啊，乃至做任何一切嘅佛事，为乜事啊？就系超度自己过往啊，所谓嗰啲冤亲债主，咁啊即系嗰啲魔鬼啦。咁啊，希望啊，佢就得自己为佢做佛事嗰种啊诚意超度佢哋啦。咁啊，所以令自己咧平平安安啊，所谓登坛受具 无有障碍，就是秉住这一种的理由去做的。如果不是，如果有人问为什么我们登比丘坛之前那些僧侣啊，听那些师父的教导啊，那么人人有能力者他们自己呢那么做一堂佛事，那么若是没有能力者呢，他们几个人呢发心一起做一堂佛事，为什么事呢？那么原因呢是超度自己啊，过往的冤亲债主，使到与自己呢没了关联了，令自己平安啊，登坛受具。